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嘉宾主持潘东海。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咧，當然全世界都關注啊！呢個塔利班已經取得呢個阿富汗政權啦。咁我哋睇到好多畫面啦，就是、美國咧就好倉皇咁樣咧撤走外交人員啦，同埋大量嘅阿富汗嘅平民咧就湧去機場咧就趕搭飛機啦。呢啲咁嘅場面咧，1975年西貢陷落咧係非常之相似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招致到美國國內啊 Donald Trump 啊同埋呢個共和黨咧係部分。一戰之仇咧，就話咧呢個拜登咧已經咧啊，就令到咧美國咧係聲譽一敗塗地啦。 蒙羞啊！ 因為你當初競選啊贏咗之後咧，就話 America is back， 咁我哋翻嚟啦。啊，點知咧半年左右咧，你唔係翻嚟，你係走人，而且走人唔緊要。而個畫面咧太過唔靚仔啊！其實咧，即係阿拜登同埋布林肯咧話，其實呢個我延續上一任阿 Donald Trump 嘅政策，其實不嬲都話走啦。呢個咧係冇意義嘅。奧巴馬就算佢2009年宣布增兵30,000咧，都話過一定係走嘅。但係走嘅時候嗰個時機同埋嗰個準備嘅功夫，同埋呢一出戲啊，即係你大家都知道係要上映嘅，或者叫做上要入舞台嘅。但系你最后啊，嗰、那个排练啊，那个 rehearsal 啊，就唔可以唔好咁甩碌，同埋可唔可以唔好甩碌得咁悲剧啊？呢、這个咧就系输咗一个形象啊！虽然咧幕后里边咧，有冇其他嘅打算啊？有啲人话喂以退为进啊，系咪留低个真空啊？呢、這个另一回事。但系美国国内嘅民意咧就唔会睇得咧系咁深层嘅，所以今次咧就见到共和党同埋 Trump 利用呢个机会咧。就好強烈咁嘅攻擊咧，就係咧嗱呢個咧，對於佢哋嚟講千載難逢，就係咧第一贏翻中期選舉，第二咧就係等到你拜登同何錦麗咧係一任就收皮，因為呢個畫面咧，這個畫面咧係好唔著數嘅。你知啦，全球化網絡世代呢啲咁嘅短片咧 ，send 嚟 send 去，唔係咁多人啊，係去刻意去了解其實西貢1975年係咪就等於？克布尔的2021呢，我觉得布林肯没讲错，两者是不能比较。啊、所以今天呢请潘东海、上来呢、发表高见、 我就觉得呢布林肯呢我很少同意他讲话，但是今次他讲得很啱，两件事是没得比较的。因为今次衰很多。即是我现在不是讲笑，即是我都比较难过的心情。刚刚见到一个截图呢，就是有两个人在飞机跌了。 我看到那架美军的大型运输机，应该银河来的那架是。 它不是在飞机里面跌下来，在飞机外面。 起飞之前那个画面掹住在机侧边。 就是你因为我们见到很多即是真正在危机里面，即是好像911在个大厦跳下来一样。因为你横死掂死你都要搏一搏，是一个人去到这么绝望。这样东西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即是说你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好奇怪，鲍伟聪。嗱，拜登咧就反其道而行之，所有 Donald Trump 嘅嘢佢都唔跟嘅，点解撤军又跟得咁足咧？咁听话嘅？ 冇办法，因为咧美国已经投入得太多嘅资源，即系呢样嘢咧系荷包问题，所以美国嘅拜登咧就一定要做噶啦呢样嘢。但是头先阿陶生讲就是话点解嗰个即係做得咁难睇呢，嗱我觉得係拜登自己造成嘅。因为今日呢纽约时报呢都招呼阿拜登，你知纽约时报应该系即係一直 不嬲都系嗰边嘅应该。 但今次 都帮佢兜 今次跳船。因为引用返佢5个礼拜之前呢，拜登亲自对住即係电视讲话，无论如何呢你唔会见到有人喺美国驻阿富汗嘅大使馆屋顶呢撤走。即係好似頭先講，即係唔會1975年南越。 但係而家佢肉酸過嗰陣， 但係正正係咁樣前晚即係琴晚， 係差唔多嘅畫面， 差唔多畫面啦。咁啊，跟住咧，甚至佢話咧，塔利班全面統治同控制國家， 係唔會發生嘅， 極少。 係啊， 即刻掌嘴， 即係呢一樣嘢咧，就冇人幫到你。即係你走去射自己龍門，仲係起勢射完10球都未夠，係咪啊？咁我點幫你？ 嗱，因为咧，咁样反映咗一样嘢啊，潘庸啊，咁你身为美国总统啊嘛， 嗯， 你自己掌握嗰个资讯嘅情报咧，证明咗咧，无论你下边欺上瞒下，定系你自己根本老懵懂，嗯，你唔知道阿富汗嗰边发生咩事，你点可以咁把炮去讲五个礼拜前你话唔会咁样撤离，跟住亦都唔会俾塔利班咧重新掌权？喂，呢啲嘢咧，你唔讲都得噶嘛？点解要讲咧？你讲 你可以含糊啲噶嘛？政治人物不嬲都识得喺度，即系和稀泥，即系讲啲嘢唔清唔楚，嗯，但系佢就真系讲得好实牙实齿。 系啊， 呢样嘢就冇人帮到。 我奇怪啊，潘勇，呢啲咧其实似 Donald Trump 嘅性格，嗯，Donald Trump 就口大噶嘛。佢系咪讲先？佢 一定唔会嘅咁。 系啊，你唔好理佢个 fake news 又好咩都好， 嗯， 但系转个头。你發現拜登突然間唔知點解咧 ，Donald Trump 上咗身，定係 Donald Trump 背後作法，搞到佢咧變成 Donald Trump 化，佢好少可講嘢咧，講到咁盡，而跟住即刻發生咧就兜巴升佢，咁所以而家咧就舉國上下。 咁樣你都可以幫到佢，因為佢而家 Donald Trump 上身都係 Donald Trump 唔啱啦，係咪？ 但係冇人怪 Donald Trump 嘅，因為 Donald Trump 咧佢傾嘅時候咧，佢講緊係14个月。应该是2020年的2月底的时候谈。如果14个月之后呢这样撤军呢那个时间表呢应该是没有那么闯缺的。因为计算上呢应该是讲到9月中之后呢才完全撤离。 但是我觉得呢，嗯，我这样看的其实撤军不是最关键。 嗯， 美国可以没有地面部队一样是稳如泰山。嗱，我要讲一个伊朗嘅第三号人物苏里曼尼，伊朗有冇美国军队？冇啊嘛，我要喐你就喐你，因为佢系唔惊噶嘛，佢癫噶嘛，咁你就反而惊咯。但系拜登咧就好多掣肘嘅，乜嘢都要 play by the book 嘅，所以咧就俾人哋睇通咗。 嗯， 所以咧就系，其实我觉得呢个世界知己知彼，人哋嘅情报做得好，佢即系话我出呢只牌咧，你系唔会有牌出嘅。 嗯， 我就打横你，咁你点？ 嗯。咁啊，所以而家咧就即系所谓成日局势急转直下，而一个画面咧，你就算你话两者同南越当时个系唔能够相提并论咧，但系好似你话斋，我同意， 我觉得衰过， 更恶劣，因为而家个画面咧更加肉酸。你见到喺个机场上面啲人咧掹住嗰架运输机个边咁起飞咧，呢啲系即系我哋好难喺文明社会见到好残忍嘅画面嚟嘅，呢啲系。 冇办法咯，嗱，呢个你拉歪个镜头吓， 嗯， 呢啲低端国家，我一早讲过，因为佢个文化传统所限，呢个世界好多民族啊，系先天个基因学习唔到议会民主嘅， 嗯， 连人所中国方面咧讲话，喂，呢个尊重阿富汗人民嘅意愿同选择，呢个嘢错唔晒嘅，你唔好见到啊。嗰啲個個搶住去機場嗰啲人，係咪阿富汗人民嘅主流咧？我哋唔知嘅， 嗯， 係嘛？喂，如果一個成個國家，你係覺得塔利班上台，你係覺得呢個國家嘅女性係唔應該接受教育，你係覺得咧可以咧任意被強姦？如果呢個係你個主流民意嘅話，英文話即係叫 so be it。 不過我又 算咯。 我又觉得如果历史上睇就不是这样的。嗱，我话俾你听咧，就 以前唔系咁。 唔系呢样嘢咧，就话呢个阿富汗究竟系咩国家咧？佢冇民主，不过系一个开放西化嘅国家，宗教色彩系非常之薄弱嘅。咁所以佢个民族性唔系咁噶嘛，本来唔系咁噶嘛。 中国喺民国嘅时候都唔系咁噶。 系啦， 30年代都唔系咁噶， 即系我同意佢。 但系佢 咧 中间作出某种嘅抉择之后，就变咗唔同啊。 嗱，点解佢而家系愚昧化，系低能化，系啲人野蛮化？但系如果将个时间推到去70年代咧，就不是这样的。 系啊，嗰度好西化噶。 因为呢个阿富汗嗰啲人咧叫 Pashtun， 着裙噶。 Pashtun 嗰啲人咧，佢历史上咧就系同 帕斯图， 即系佢呢啲人咧就系同伊朗嗰啲人系同一种人，佢唔系阿拉伯人嚟嘅。佢嗰个伊斯兰教系后来传入嘅，即系佢比较 佢冇厘头噶噃， 冇厘头 的。根本点解阿富汗会成为伊斯兰都系一个无厘头嘅？ 呢个就系因为佢武力传教啊嘛，一手揸可兰经，一手揸刀，咁样夹硬将。 咁你既然系咁，你喺山区嘅呢啲战士，你应该喺几百年前啊， 就對抗呢一隻宗教文化嘅入侵啊？點解你嗰陣時對抗阿拉伯人揸住《可蘭經》嘅人，你又會被征服？但係對抗呢個叫做英國、蘇聯同埋美國咧，你又會贏咧？嗱呢樣嘢啊！即系如果你要拉歪到咧，几百年嚟讲系啊，呢个系一个谜嚟嘅。 呢个谜咧就即系好难去解嘅。 呢个为伊斯兰系自从穆罕默德系公元六百几年先有噶嘛，然后佢喺麦加嗰度咧一约一齐向东扩散噶嘛，一路咧系到呢个印度啦，系咪？然后咧到呢个印尼啦、马来西亚啊嘛，所以印尼同马来西亚系后天啊系获得呢个伊斯兰文化噶嘛。嗱，阿富汗更加系。嗱，呢个印尼同埋呢个马来亚，佢面对呢个伊斯兰文化嘅东侵咧，佢系选择咧，或者佢中间 cut the story short， 佢系神父，但泰国冇、啊，喂，泰国冇成为伊斯兰，冇伊斯兰化、啊，佢系选择佛教、啊。 咁啊，变咗选择佛教。 系啊，咁啊，中间系咩道理咧？ 嗱，呢啲又 咁你阿富汗，你既然话对于外来入侵者系咁强硬，系冇人征服得到，你系首先俾阿拉伯征服到啊。 嗯。 但系你跟住一百年前咧，就英国征服唔到啊。所以你讲呢个阿富汗话咩帝国主义嘅坟场咧？呢、這个所谓嘅论述咧，喺时间上系有某种短视啊。所以咧，我始终都系拉歪。既然呢个系你自己嘅选择，拉歪个画面啊，拉阔个画面啊。喂，我哋啲人喺外边真系好似大陆话斋，真系要尊重佢哋嘅意愿同选择。跟住血唔血流成河咧？喂，呢个你哋自己个共业噃，啱唔啱啊？ 不过我真系唔同意你呢个讲法，我真系完全唔同意呢个话。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呢个系呢个地缘政治同埋两同埋呢个争霸嘅结果。点解咁讲咧？就话阿富汗系一个世俗国家，佢嘅宗教 本来系噶。 嗱，我听等我讲埋先。佢嘅宗教嗰个信仰好薄弱，虽然佢好多人信伊斯兰教，但个问题喺边度咧？系七十年代。苏联的影响逐渐加强，直至到1979年侵入阿富汗之后，美国呢就要跟他撑了。美国跟他撑呢就培养了那些圣战组织 Mujahideen 那些人。就是说美国揀了一些拍档呢是宗教狂热分子，然后呢就武装他们支持他们比即无限 backup 他们。 那时候是列根的。 如果你记得那套詹士邦片里面呢就将他美化成英雄的。 是一滴血都有。 所以这一样东西呢就说美国要打赢苏联呢就跟魔鬼握手，现在那个魔鬼大了。 交易是。 如果魔鬼大了那你怎样呢？ 不是魔鬼大了你可以呢阿富汗各族人呢返返去个初心。是吧这个我觉得魔不魔鬼，但是你可以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去责怪这个美国。 嗯。 但是其实如果你这个民族你这个文化的初心是企得硬呢，这个美国那时是就算是列根是1983年在白宫会见过这个圣战。 那些包头佬。 你不要以为一只阿王毅在这里同这班这样的大帝啊，喺度影相啊！列根嗰时候，其实王毅根啊，跟列根学列根嗰啲相，你上网睇1983年。好啦，这个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嘉宾主持。潘东海， 你讲的都有道理，但大家层面不同。这个呢也都是说、你自己拿来衰啦。各位如果呢有记性呢，你都听得到去年呢我们光明顶是全球华人里面罕有的呢，就是说拜登和特朗普之间两害相权。我没有说特朗普是圣人，就是老虎都选特朗普啦。你而家睇下啦，你自己咪现眼报啦。有一啲咧一知半解嗰啲唐人华人咧就话都系拜登嘅，都咪你系第一就衰咗缅甸，第二就而家阿富汗， 继续衰落去啊！唔好话我话 发生嘅事，你讲得啱。因为阿 Trump 喺台嗰度咧系落手啊，系狠同准， 佢識得咧係用呢啲無人戰機斬手，識得咧係用呢啲嗰啲飛嗰啲咁嘅綠嗰啲咁嘅血滴子啊，係喐你啲 現代血滴子同埋超級炸彈啊！ 國民衛軍裏邊嘅恐怖司令 啊，索里曼尼第三號人物 喺同習近平喺佛羅里達莊園食緊飯嘅時候話俾你聽，我收到消息就係、是、我哋美軍 our boys 就整咗個遁地彈。就喺阿富汗，又唔知炸死幾多十人。嗱，呢啲咧就對付恐怖分子咧，係一定要用咁嘅手法。但係你而家呢啲，你睇呢個布林肯咧，就成個書生咁。你話啲喂龐貝奧就似黑手黨啊，你知？ 係，佢係意大利人嚟噶嘛，意大利人嚟噶嘛。 彭斯仲猛啊！你伊斯蘭原教旨啊嘛。我彭斯 基督教原教旨， 基督教福音派啊。好啦，呢個 Donald Trump 仲勁啊！当你班人喺度暴动反佢嘅时候，佢揸住本教堂，揸住本圣经啊， 企喺嗰 个教堂门口啊。嗱，呢啲咧就叫以牙还牙。 系啊， 对付呢啲咁嘅极端咧，宗教极端，你要用翻所谓嘅宗教极端去对付。对付呢啲极端嘅民族种族主义分子咧，亦都可以讲，你要用种族主义嚟到做武器。嗱，呢班咁嘅左教当然唔系啊。阿拜登啊，拜登后面呢就涌佢上嚟全部左交。所以呢佢必定系软脚蟹嘅那个形象啊。嗱，后面深层政府嗰度点样去部署呢，呢、这个我唔知道。所以呢个 yes and no， 一阵呢喺广告后呢我就会又会俾返两分俾阿拜登。但而家呢既然呢全世界都流行踩呢个咁嘅老人痴呆咧，咁我當然係落得踩多兩腳咧，因為一早話俾你聽啊嘛，啱唔啱啊？前緬甸就後阿富汗係咪？因為係我係啊塔利班啊，我都唔射你，因為你冇咗個勢啊嘛。 咪人哋睇咗你底牌啊，即係你可能唔知道，但係人哋知啊嘛，係咪？揭咗啦嘛，已經 係嘛？ 啊，我覺得你譬如睇啊。啲架撑系嗰啲架撑，啲工具系啲工具，但系换咗另一个人，佢拎个镬铲又唔识煮餸，系咪啊？佢拎把刀去插自己，咁点搞啫？因为呢啲咁嘅超级炸弹、血滴子呢啲根本 你有晒三角锉，有晒斩竹刀 ，OK？ 系咯， 有晒咧呢个叫迫击炮啊，有晒莫洛托夫啊呢啲咁嘅汽油弹，你就唔敢用。即系我讲你而家美国，然后一味喺度斋噏。一味咧就话我信啊边个咧？阿富汗政府军咧系够斤两。你读下历史，1948年啊，国民党啊，杜鲁门总统啊，眼中嘅国民党啊，你话贪，你都知佢系贪污啦嘛。咁而家阿富汗政府唔贪污咩？啊，啱唔啱啊？喂，最弊就系佢呢啲嘢咧，你深知都好啊，你唔好成个张伯伦咁啊。我喺慕尼黑翻嚟，我签咗个协议啦。而家咧有和平啦。佢公开讲啊嘛，佢话阿富汗政府高官唔会冧嘅，佢有实力嘅。结果而家即时俾人踢爆，连 CNN 都不断重复播。你话 唔系？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好 老土。 嗱，我话俾你，好多人惊呢样嘢，就真系打醒十二个精神啊！就系话喺呢个塔利班入城之前嘅六个钟头咧，拜登政府咧就话我哋要外交解决。嗱，即系人哋都打到嚟，你仲外交解決？咁令我諗起一樣嘢咧，就話呢個朝鮮半島嘅六方會談， 哦，即係話咧左交嘢， 即係點樣咧？就話你打張牌俾你嘅對家上，因為你外交大解決咧，我哋睇下塔利班喺之前 見過 邊個強國先。 中國你知道咧，你唔好理佢肉酸 ，OK？哇！同成班呢啲咁嘅胡鬚佬， 我覺得佢一啲都唔肉酸咯。我喺呢度講啊，真係佢贏曬啊！ 佢係唔會理佢依樣嗰樣嘢，佢贏，佢唔要面，但係不唔要面子，但係佢要女子，佢要實質嘅。而家咧牌面上咧，佢係攞到嘅。OK， 係啊，因為仲有點啊？因為今次拜登好似阿潘翁話咧，露咗底牌之後咧，結果以後任何美國嘅所謂對話或者談判咧。冇人会再信，冇人会再跟，因为知道咧，你讲系得个吹字，而且拜登佢嘅判断嘅形势同埋佢嘅情报嘅掌握咧， 好似麻麻地， 系废嘅直情。 嗱，我讲一样嘢，大家可能 所以跟住落去咧，其实个影响好深远啊，对于 好深远，就系会令到中国大胆。 嗱，我讲一样嘢，大家 咁样， 冇错啦， 我可以喐台湾 ，OK？ 系啊， 其实两样唔同啊。 其实你打 嗰个问， 台湾系冇， 但会有好多人将佢，我会有好多人会将佢简单化， 我 会令到有关人等会觉得胆粗粗可以一试。 我哋唔使去台湾住，我哋讲一样好简单。譬如话， 我讲一讲啫。 我而家就系讲嗱，台湾我今日唔讨论，我就系话一个国际会议系关乎世界安危嘅，啲强国坐晒喺度，呢边咧系中国。嗰边系美国，中间夹咗啲俄罗斯啊，嗰啲德国嗰啲唔三唔四， 杂不楞登。 你估我系一个 Califair， 我入嚟坐喺中国嗰边，定系坐喺美国嗰边？我一定坐喺中国嗰边。 唔使咁激动， 系咪？因为咧，因为我觉得咧，你已经系承认咗将个霸权交咗俾人。 新闻翻嚟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嘉宾主持潘东海。 嗱喺呢个时候咧，我自己咧，即系我个人性格咧，就系往往话唔系话众人皆罪啊，我冇 即 系 倒转嚟睇， 我反而觉得咧，好似呢个叫做诸葛亮摆空城计。 即有冇咁怂 你系出面司马懿啦，嗰啲咁嘅军队，你要谂谂有冇咁戆居，有冇咁有冇咁啊？喂，有冇咁蠢？ 有冇咁完美嘅咧？系咪？即系输都唔系输到咁噶嘛？你铺铺报道啊！而家 系啊，系好肉酸，系啊，系好肉酸。所以我认为嗱，未必呢次我可能我错 ，OK？ 但我觉得仲要睇多一至三个月。呢、这个其中嘅标准就系塔利班上台之后会唔会展开血洗啊？嗱，呢一个咁嘅纪录嘅政权咧，我哋知道你系信唔过嘅。仲可以今日讲佢系话咧要包容同埋尊重妇女。喂，你杀少几个啊，都已经立地成佛啦。喂，马拉拉就系俾你搞到咁噶啦。 嗯， 系嘛？你已经就系入城嘅过程已经拉到美国嘅翻译已经斩头啦。OK。仲有啲女性啊，你要胡乱去强奸啦，好吓？ 而家唔使强奸啊，你提供啲女性俾佢啊。 所以咧，要睇多一至三个月先。嗱，如果一个咁嘅残暴嘅咁嘅恐怖势力咧，如果得政咧，即系得到个政权咧，必定系展开血洗，冇得倾嘅呢样嘢，冇得倾嘅。OK， 同埋咧，佢会咧。建立一个咧原教旨嘅酋长国啦，呢样唔系酋长国啊！你要知道佢 Emirate 嗱，佢 Emirate 原教旨嘅酋长国咧，即伊斯兰嘅酋长国啊！嗱，塔利班、阿盖达同埋伊斯兰国三者嘅分别喺边度咧？三个咧都系衰噶啦，但系塔利班 so far 咧，佢系一个区域性嘅恐怖势力。佢唔系阿盖达同埋呢个伊斯兰国要将嗰、那个原教旨呢啲咁嘅激进嘅嘢咧，系散播到全个中东甚至全世界。嗱，而家你要观察嘅就系佢塔利班今次嗱，而家你睇呢个阿盖达已经溃不成军，伊斯兰国已经俾阿 Trump 四年咧系收拾咗，所以咧欧美呢四年咧阿 Trump 上台咧系少咗好多恐怖袭击。嗱，而家你要睇下塔利班上嚟，会唔会对全个中东甚至系欧美网络嗰啲孤狼式嘅恐怖分子咧，系成为一个基地，成为一个咧灯塔，就咧令到呢啲人黐埋去，系嘛？嗱，呢个第一，第二，佢会唔会喺国内系即刻展开呢个血洗？不过血洗咧就以1979年呢个高美尼进入。德卡兰啊，为一个标准，即刻将以前巴列维国王嗰啲咧全部杀晒啊！日日咁样猖獗嘅，嗱呢个必定啊！呢个社会科学，亦都可以将1975年赤柬入金边之后，作为一个咧 benchmark 去比较，亦都可以将1949年呢个毛泽东上台之后系展开三反五反杀呢啲咁嘅地主同埋国民党余孽。嗱，你而家俾多一个月咧。就去睇一睇 ，OK？ 我唔敢咁快落结论，因为我觉得咧太过蠢了。 我比较半年好唔好啊？ 都得。 嗱，咁我比较半年 咧。嗱，我而家唔系买啊。 嗱， 我而家唔係話買落去塔利班轉性。 如果俾個半年咧，我就唔係講塔利班，我就講緬甸。你記唔記得我哋喺呢個節目就坐喺呢個位置，我哋講緊昂山素姬俾人捉咗。好啦，由嗰陣時到而家超過半年啦。 係冇噶啦， 緬甸死咗幾多人啊？系咪啊？佢啲枪可以走入你屋企射嘅。咁美国做咩咧？布林肯就话：我同缅甸人民站在一起。佢讲咗好多次啦，到而家咪站在一起咯。即系话缅甸，我俾咗半年啦，你又买啲咁嘅货。咁今次塔利班，你唔觉得佢？你觉得有惊喜咩？即系我就觉得，我就睇嘢咧，都系跟翻嗰条路嘅啫。吓、即系话，如果缅甸佢都搞唔掂，嗰度唔系伊斯兰、啊，嗰度只不过一啲强硬军人。 我嘅谂法就系、 是， 蒲生讲个可能性咧，可能开头咧系有咁嘅动机想做，但系因为成个阿富汗嗰个历史同埋佢哋地缘政治嘅部族性本质咧、你好难搣得甩咧呢种叫做。 其实美国佬知噶， 互相清算仇杀嘅传统，因为佢哋呢个系过。过千年以嚟咧，呢种咁嘅形式，就算你话冇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啦，以前都系部族同部族之间， 咁你去 争嘢 打鬼咩？ 呢个所谓帝国主义系一个幻象嚟嘅。其实英国人嘅影响最大嘅时候咧，就系佢最开明嘅时候。咩帝国主义？ 咁啊，呢啲咪你同左交讲咯。你今日呢啲画面啊，你咪俾翻美国东西外嗰班左交睇咯。你哋最反对美国佬做世界警察啊嘛？而家选咗呢个阿伯出嚟，佢咪唔做世界警察咯？喂，咁你 CNN 啊、纽约时报啊，咁而家又话又闹啊，拜登点解会撤军撤得咁仓促？ 同埋你而家闹佢唔系好公道、 啊。我系拜登，我一月八号就职啊， 即刻撤。 我九号就撤军啊！你唔想做世界警察啊嘛？啱唔啱啊？呢、這个多元世界应该系多极多元文化嘛？ 即系有句说话， 你咪俾翻阿富汗。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你咪俾翻， 你而家求人得人咯， 你 班人。 你咪俾翻塔利班去强奸咯？呢个佢嘅文化。 都话唔使强奸啦，佢入到嚟就话你嗰啲十几岁嘅，你献俾我，使乜强奸咧？ 唉、即系嗰啲唔好讲呢啲 detail。 唔系呢啲系，唔系佢呢个唔系强奸嚟。 太过丑陋啊！ 呢个真系好丑陋，呢个系一个人间面容。 你话大爱包容，你咪包容埋呢份咯，啱唔啱？啱啊，冇问题嘅，系咪？而家睇下嗰啲左翼啊，呢啲有点出声啊，冇问题啊。所以我好超然噶，好啊，我唔会闹阿拜登噶，啱唔啱啊？拜登呢啲咁嘅人啊，喺街通街都系，系边个将佢呢个咁嘅阿伯怼入白宫咧？喂， 因为我 佢系病人嚟噶嘛，啱唔啱啊？老人痴呆。 我哋嗰啲左翼嘅开明分子咧，日日喺度举住一啲唔知咩即系五颜六色旗嘅人咧。佢哋就話拜登咧呢八千萬票咧係貨真價實噶嘛，你一去質疑呢八千萬票，佢就話你係中咗阿 Trump 毒啊嘛，咁所以既然係美國人選出 嚟，所以而家 Trump 咪好惡咯，佢咪玩翻你轉頭咯，嗱呢個咧即係都係某種程度上係一種叫情緒嘅發泄嚟嘅，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呢個咧係喺道德上係錯。即系我净系喂，古往今来咧，美国有冇嗱？如果美国系真咧，真系咁蠢啊！听日中国即刻打台湾 ，OK？ 又话唔讲台湾？ 唔系啊，逻辑演绎啱唔啱啊？即打第一镬缅甸，你冇料 ，OK？ 第二镬阿富汗， 而家 俾我睇出，而家再睇一睇，半年内中国会唔会打台湾？嗱，我认为啊，佢唔会打。如果照你咁嘅样嘅分析啊，喂，拜登直情指老虎兼耳仔仔，喐佢啦，做咩？嗱，喐唔喐啊？嗱，所以话你话嗰半年睇唔睇啊？睇埋睇埋呢只牌，南中国海、台海，必定啊，中方咧系更加有呢个叫进取性。 喂，如果陶生你咁讲咧，拜登就唔系老人痴呆啦，佢 冇错啦，嗱， 佢就系高张到咧扮痴呆啦。 嗱，唔系，所以我头先讲呢个叫空城计啊。 嗯， 嗱呢个我嗱再讲一次，我唔系买，我唔系预测啊。 嗯， 我只系基于人性啊嗰种复杂同险恶，我唔信呢个世界有咁简单嘅事，我唔系好信啊。 嗯， 我唔系好信啊。再加埋阿富汗確實唔同越南，阿布林肯冇講錯，所以佢咁樣走咧，係佢老土，你唔知個畫面難睇啦。呢個係大家你盡情嘲笑啊！呢個拜登冇問題，但係咧你唔，我覺得唔好話咁太睇低後邊啊！呢、這個五角大樓同 Deep State， 我覺得，你覺得 喂，阿富汗都唔同缅甸啊，缅甸嗰啲好好 shallow， 即系缅甸都系低端。 啊，当然系啦。 即系阿富汗低端，美国 阿富汗更低端。 阿富汗坚啲啊，潘翁，阿富汗嗰班圣战士打苏联嗰十年，喂，苏联真系 咁佢系高端定低端先？ 你讲边方面先？ 我唔知啊，真系，我而家都有啲乱啊，听到你点讲啊？ 非常低端啊，冇得讲啊呢啲。 即系我就觉得咁睇嘅。 呢个 reference 系中国北京呢个叫市委书记蔡奇嘅低端人口啊，我攞咗牌噶，咁啫。 即系跟住蔡奇模式， 低端冇得倾嘅呢啲嘢，即系你应该俾佢选择嘅。 即系呢个孔子所讲，为上至于下，如不义啊。 啊，冇错啦，啱啦。系嘛？喂，当然其中佢都有极少数，佢系较聪明啲啦，佢知道选择啊。但系冇办法，鬼叫你投胎投咗阿富汗做女子咩？ 但系呢个阿富汗嘅仓皇出逃嘅总统叫做加尼啊，佢个女咧系美国纽约嘅知名艺术家，佢系喺美国纽约出世 嘅。当然有例外啦，但系当然有叻人啦，啱唔啱啊？即系我唔好再深究呢个问题啦，所以今日呢我觉得呢就当然好肉酸啦，喺对于美国嚟讲，係咪？ 我觉得嗰啲人咁样喺飛機度跌落嚟就係一段好难过嘅事。 我冇办法，政治係咁啦。呢个叫政治。 即係我諗起投奔怒海嗰啲电影，当年呢个林子祥去到越南嘅时候见到嗰啲嘢。 呢个叫 collateral damage， 所以好残忍嘅。当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是出于种种原因发生一些咁巨大的变动，是会死人的。这两天你死得过几多个？五个咪少咯。所以跟着看塔利班会不会一批批找些绳穿起在喀布尔展开集体处决。要看一看，要看一会不会。我觉得个机会呢不小的，但是又不可以说话绝对。Okay? 我就反而觉得他是会做一些很狠辣的事，不过呢就是好隐形地做，系咪？佢唔需要将佢 show 出嚟，因为佢唔系伊斯兰国嗰啲，嗰啲就即系比佢更低端。 冇错啦， 杀头 所以你要 将 佢分开。你话伊斯兰国同埋呢个阿盖达同埋塔利班 系唔同嘅 级数有少少。 塔利班系咪？你都讲啦， 咁你大家恐怖主义啊， 同阿列根交手噶嘛？ 大佬呢个叫做阿拉法，都系恐怖主义之父，系咪？收尾嗰啲哈马斯啊、巴解啊咁样样咧，佢就算取得呢啲政权咧，系嘛？佢都冇喺嗰个佢哋占领嗰啲地方血洗啊！ 即系佢都会扮下嘢嘅，同埋 唔知系咪扮嘢？我个知识冇咁广博咧，系会判断到佢扮嘢，而家唔知。 同埋佢有阵时做啲嘢咧，你都几惊嘅。即系喺呢个1996年啊，上一个苏联支持嘅总统咧，嗰、那个 Najib Bula， 哦系啊， 系 即系 吊喺条灯柱度啊，系咪啊？ 嗱，呢个就塔利班做噶啦， 呢个咪塔利班做咯。 呢个系 但系你知唔知佢点样可以做？ 1996年嗱，呢个咧已经咧系苏联撤咗军啦。呢、這个纳吉布拉咧，俾佢拉咗去活捉咧， 仲要拖即系煎磨佢半日啊， 剪咗佢下边啊， 又唔系俾佢即刻死啊， 然后扯高啊条丝挂喺个灯柱，所以你话金简尼走唔走啊？你有个总统走唔走啊？梗走啦，啱唔啱啊？ 但我觉得咧，当日点解佢咁做呢、因为呢个纳吉布纳吉布拉咧系支持呢个苏联噶嘛，咁啊苏联系美国要喊打噶嘛，咁所以由苏联就解体啦，即系冇人帮。 所以嗱，所以塔利班咧系曾经系帮过美国出呢啖气。 系啊， 所以嗱， 你而家里边 嗱，我学用极阴谋论，你唔好信。 嗯。 会唔会美国佬一早啊揾中间人同塔利班若干讲咗数啊？ 咁就叫佢见王毅系咪啊？即系 唔系呢啲我唔知讲咗数有冇见边个？总之我走，我俾你。 嗯， 但系跟住咧，你唔好做到咁串。 咁而家佢串咗你， 我俾个政权你。喂，呢串呢啲湿碎啊，呢啲湿碎即系唔好咧喺嗰度展开血洗。然后我俾个政权你，我俾个江山你坐，然后跟住点点点点点。就即系粤语长片里边嘅师爷啊，黄飞鸿啊，周吉咧喺阿石坚耳仔边嗰度，阿石坚话：嗯，呢条桥都几好咁样。 其实 我 可能冇讲嘢， 我唔知啊。你当我睇得戏多，当我讲废话。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 光明頂，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嘉賓主持潘東海。 當然啦，呢家有一股即係好雀躍嘅聲音，就話昨天西貢，今天喀布爾，明天咧就係東亞某一個城市啦，係嘛？呢個都唔需要講明啦，係嘛？即係如果呢個世界國際關係嘅邏輯係咁簡單咧，唔需要呢個世界唔需要有一位國際關係專家，就叫做沈旭輝博士啦。呢個問題咧，我頭先拋磚引玉。大家有機會可以聽一下我哋沈博士點 應該訪問佢，因為佢話拜登係外交老手，如魚得水嘅。 或者唔係， 所以可能啊，沈博士啱。 唔係，沈博士亦有一樣嘢講啱咗。佢話拜登上台當時，佢話由於種種嘅壓力咧，佢係不至於話偏離得 Donald Trump 嗰對中國嗰個強硬。呢樣佢講啱咗嘅。 嗯， 係嘛？咁所以咧。就呢、這个我就主张即係你睇多三个月先係咪 我咁最少都应该睇多三个月嘅冇理由即刻就咩嘅。 呢、這个世界就係你用嗰个广东话边有冇咁大隻蛤乸隨街条啊美国佬废到咁係咪即当叫佢叫废啊即係沙盘堆演会咁渣定係你预咗会咁哇喂会死好多人死人咪死人囉。 但你 就係咁啦。 头先鮑偉聰讲是不是他 是就是肉酸。 他之前话了一定不会发生。 冇错。 他突然间 Trump 上身呢 是很 firm 地讲嘢。 你不要将这些总统看得那么重要啊前台明星演员来的。Trump 够是一个笑话啦。咁而家我咪话俾你听，拜登一样是一个笑话啦。我半年大半年前去年已经讲咗啦。不过唔同嘅笑话性质啫嘛，咁有咩理由啊？系会整两个咁嘅 walking joke 出嚟啊？一个就新马仔，一个就邓基尘啦，系嘛？新马仔做完就邓基尘啦， 咁可能奥巴马好啲、啊。 奥巴马亦系一个笑话，我话俾你听，系咪？不过呢个今日就唔讲，系嘛？所以呢个世界咧系咪咁简单？我唔知道。再讲一次，我唔系今日预测乜嘢 ，OK？ 我唔敢。因为啱啱发生呢啲咁嘅事要睇定啲係咪同埋而其中个指标就係塔利班今后个表现系点 嗯我 照正路佢一定血洗。 我又同你估我觉得塔利班呢表面上唔会做啲疯狂嘢因为佢冇必要。 唔係呀佢都好喂佢都唔系善男 信。係呀但係佢我觉得你 咁咪就係囉咁咪即係巴勒斯坦真主黨。 佢係有技巧因為我覺得伊斯蘭國嗰啲就冇技巧。譬如話你殺一個人你割佢個頭出嚟佢要把刀仔割而慢慢割佢可以搵個籠裝住個人要搵火燒。 嗱即係一隻病毒有三種。 唔係即係話有好多種好多種款式㗎嘛係咪先。 唔同嘅變種。 合理班都話啦 ,80 年代同列根周旋佢比較有少少計算同埋有啲藝術嘅。佢唔會喺你面前做嗰啲嘢。啊但是他可以在里面收到。 如果是的是实质的实质的。 这个就是我的估计。你一定见不到表面上见不到他声。但是。 譬如说喂他说、啊。 但里面 就。他说不会清算前朝政府的官员你信不信 我当然不信。 我一定不信。 塔利班的发言人在之前说呢就说呢不会用即武装部队进入喀布尔。咁转个头你见到喺个总统府里面喺度拉晒枪去影相啦。 係咪呢个就一定 做。所以即係以返我哋睇返塔利班嘅往绩其实佢讲嘅嘢呢係冇 credit 嘅。而家 係呀係应该正路就係。 一定会血洗。 係呀我头先都倾向于相信血洗。 就算佢唔想佢嘅本质佢或者佢最后都会血洗。 佢忍唔住。 忍唔住。 係啦。 我只不过话呢你要諗下。会喺个镜头面前血洗啫。 前朝嘅政府你会用。你会用。 佢梗係唔会啦。同埋仲有一样。 你连一个品格审查委员会都唔设 可能好多人。好多人唔知道。 你唔使佢哋宣誓唔系啩。 1975年西贡系解放咗之后南越嘅官员咁佢个角度系解放㗎嘛。南越嘅官员 跟住嗰十年受过咩凌辱，有几多人死咗，我哋冇人知。 嗱，呢个咧咁样，金边残忍过赤柬个金边残忍。 系啦，咁啊一个一个唔同嘅，不嬲都系。 所以我就系尝试指出呢样嘢。 但系个问题就 是，所以如果唔系唔会七九年啊，就越南打柬埔寨打赤柬，其实相对系一场正义战争啦，系咪啊？ 但南越嘅血腥镇压系对自己里边嘅，即系呢个北越对南越咧。我想讲一样嘢，就话呢啲血腥咧系冇人睇到，因为佢唔喺镜头面前做嘅。 因为你越共咧系攻陷西贡咧，佢起码俾几十万人坐船出海。 嗯、因为你有金条俾佢嘛。 赤柬攻陷金边咧，你有金条都唔 都唔走得啊！ 系每一只船都冇。 所以跟住个指标就系睇下嗰个喀布尔机场喺美军撤走之后，所谓嘅平民或者系曾经帮过旧政府嘅人，可唔可以顺利离开？呢个一个指标。 系啦系啦。 如果走得走，就有機會 准唔准禁止出係咪係咪禁止出境 唔知啊， 我哋睇下先啦， 睇下 同埋呢班人會唔會集體清算。 嗯， 如果佢哋話唔撈係咪會唔會繼續嚴禁佢哋呢，係謀生話越港呢好似驚驚地喎，即係總之呢幾個指標呢、啊、你俾多三個月睇下先。 不过起码佢而家就系占尽上风啦。 所以话我哋要好客观咁讲，我就唔信嘅。你话即塔利班话咩？唔会报复啊！前朝嘅政府人员同警察点会唔报复、啊？ 点会唔报复、啊？ 佢政府军杀你，政府军杀你咁多人，啱唔啱啊？系嘛？ 你只系睇个纳吉布拉就已经知道。 唔系呢个系十几廿年前，咁有啲人话已经唔同咗啦嘛，佢可以改好噶嘛。啊，你点可以用以前嘅眼光去睇？ 但系嗰时都未有伊斯兰国、啊，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系越嚟越衰噶、啊。 咁、你点可以用以前嘅眼光去睇而家嘅塔利班呢？系咪？佢而家可以文明咗噶嘛？可以啊，可以、啊。 我觉得佢就唔喺镜头面前做，佢、会有好多戏嘅。啊， 听晚十一点。 嗯。 人杰地灵，光明顶。